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肯尼斯 M 卡多和劳伦卡斯蒂略，是由戴冬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阿尔菲出走记》。小男孩阿尔菲坐在床上正在生气。阿尔菲不喜欢洗澡，不喜欢整理他的小床，不喜欢帮忙摆餐桌，也不喜欢吃土豆。不过现在要发生的这件麻烦的事情比这些不喜欢的事情都要麻烦多了，那就是妈妈要把阿尔菲最心爱的小鞋子送给别人。阿尔菲坐在床上，两只脚上只穿了袜子，他最喜欢的那双红色的小鞋子在床前的地板上，这可是他最喜欢的一双小鞋子了，虽然他已经穿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阿尔菲抓起他的小枕头，拽着他的小毯子，穿上他心爱的小鞋子，使劲穿进去。他也不管坐在床上的巴迪熊，他向妈妈宣布说， 我要离家出走。 妈妈弯下腰微笑地看着阿尔菲说，哦，阿尔菲，你要离家出走可不能穿这双鞋呀，它们太小了，你穿着不合脚。阿尔菲两只手掐在腰上，然后抬起头斜着眼睛看着妈妈， 一点也不小，我穿刚刚好。 阿尔菲继续对妈妈说， 我现在就走。 妈妈没有生气，她转身走向厨房，一边走一边说，哦，阿尔菲，你要是离家出走了，没准儿会口渴。哎，你要不要带一壶好喝的凉水呀？妈妈走到厨房，拿出阿尔菲的蓝色大水壶，帮他灌了满满一大壶凉开水。阿尔菲接过妈妈递过来的水壶，他拔出吸管尝了一小口，水很好喝。阿尔菲抱着水壶对妈妈说， 再见。 阿尔菲刚刚要转身走，妈妈又问道，嘿，阿尔菲，你不觉得你需要一个手电筒吗？到了夜里，外面可是一片黑漆漆的。妈妈递过一个大大的手电筒。阿尔菲觉得妈妈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他带上了这个手电筒。这时候妈妈又问，嘿，阿尔菲，你不觉得你还得多准备几节电池吗？哎，夜晚总是好长好长啊，长都望不到头。有道理， 要是电池用完了，黑漆漆的，那可怎么办？于是阿尔菲又多拿了两节电池，接过电池的时候，他连看都没有看妈妈。哼，他故意把脸转过去，只伸出了一只手。阿尔菲抱着他的蓝色水壶，还有手电筒，还有电池。哦，这么多的东西。阿尔菲没有拿稳，啪嗒，手电筒掉了。阿尔菲叫了起来，哎呦！他弯腰去捡起手电筒，可这会儿电池又掉了，他又叫了起来，哎呦！可是等阿尔菲捡起了电池，蓝色的水壶又滚到了地上。哎呀，这么多的东西！阿尔菲踩了踩脚底下的鞋子，嗯，是有点紧。妈妈说，嘿，阿尔菲，我觉得你需要一个背带。他给阿尔菲拿来一个好大的背带呀。这些东西还有你的毯子和你的小枕头都可以通通装进来。妈妈用两只手撑开那个大大的背带，于是阿尔菲把手电筒和电池放进背带，把小枕头和小毯子装进背带，最后把水壶也塞进了背带。这时候妈妈又问，嘿，阿尔菲，你不会觉得你想吃点什么吗？要是离家出走的话，肚子肯定会饿的呀。阿尔菲撑开口袋说， 我肯定得吃东西了。 妈妈打开食物柜，她拿出了一罐花生酱，几块饼干，递给了阿尔菲。阿尔菲把这些东西也通通装进了背带。妈妈又拿出了一大盒葡萄干，递到了阿尔菲的面前。阿尔菲双手交叉在胸前，闭着眼睛，撇着嘴说， 我才不吃葡萄干呢。 妈妈把葡萄干又放回了食物柜。阿尔菲现在都准备好了，他要出发了。他拖着那个好大好大的口袋，踮着脚尖，因为鞋子真的有点挤。他向门口走去，并且说， 再见，妈妈。 妈妈说，我会想你的。阿尔菲看看那么大那么大的口袋，又看了看脚底下他最心爱的红色小鞋子。阿尔菲说， 我就是想留住我的鞋。 可这会儿妈妈却问，哦，阿尔菲，你不觉得你的巴迪熊也会想你的吗？阿尔菲跑回他的房间，他的亲爱的巴迪小熊正窝在阿尔菲的小床上。阿尔菲抓起小熊，把它也按进了背带里。可这会儿妈妈又问，阿尔菲，你不会觉得你也会想要看书吗？哦，对了，你可以给巴迪熊讲故事，就像我给你讲故事一样。阿尔菲非常喜欢这个主意，于是他拖着他的大口袋来到了书架前面。他跪在那儿挑了三本书，一本是关于一只小兔子的，一本是关于一只熊，还有一本是关于一只蟾蜍和一只青蛙的故事。阿尔菲把这些书都塞进了他的大背带里，然后他使劲的把背带背在了背上，然后就迈着大大的步子朝家门口走去。妈妈帮他打开了大门。当他走过妈妈身边的时候，妈妈问道，哦，阿尔菲，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阿尔菲低着头， 你可以让我留下我的鞋， 妈接着说， 那我在你的背带里装进一个拥抱吧。 他把他的胳膊伸进了背带，留下一个拥抱，但是关于阿尔菲的鞋，妈妈一句话也没说。阿尔菲不高兴了，他说，你好傻，哼。然后阿尔菲就走出门去。妈妈微笑着说，哦，阿尔菲，到了外面自己当心哦。 阿尔菲说，再见。 阿尔菲一步一步地走出大门，挪到了后院的门廊上，再一步一步走下台阶。妈妈在他背后关上了门。现在阿尔菲背着这个好沉好大的背带走到了后院的远处。他离房子已经很远了。背带真是太沉了，压得阿尔菲的后背都疼了。阿尔菲深吸一口气，放下了背带，把它打开。他扯出小毯子铺到了后院的草地上，然后他把小枕头摆到毯子上，再让巴迪熊靠着枕头坐下来。他做了几块花生酱夹心饼干，接着又喝了一口水。这会儿天还亮着，手电筒还派不上用场。阿尔菲把手电筒和备用的电池一起放到毯子的一角上。太阳越来越晒，阿尔菲的脚在小鞋子里又热又疼。他把两只鞋子脱下来给巴迪熊穿上了。不错，刚刚好。阿尔菲把脚趾头伸进凉凉的青草里，再把头枕在小熊的腿上，躺在毯子上望着蓝蓝的天。阿尔菲打了一个哈欠，他问巴迪熊， 要不要我给你读个故事？ 他翻开了一本书，看着里面的图画。他又打了一个哈欠，他看看他的熊，然后问， 巴迪熊，你也困了对不对？你也想窝在咱们自己的床上对吧？ 小熊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等着。这会儿太阳已经跑到树林的那一边去了。阿尔菲觉得有点凉飕飕的，他掀开背带，想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装着一个来自妈妈的拥抱。可是拥抱不见了，阿尔菲只好回头看着他家的房子。啊，是妈妈！妈妈正跨过草坪朝他走过来，她的胳膊大张着，长得好大好大。阿尔菲高兴地看着巴迪熊说：“ 嘿，妈妈带着拥抱来了，别担心，咱们再也不用离家出走了。”这双鞋穿在你的脚上，永远也不会变小的。 接下来，妈妈就给了阿尔菲一个大大的、大大的拥抱。 哎，大耳朵，你找出游泳圈来干嘛呀？ 我准备去游泳。 你准备去游泳？ 是的。 你们的游泳课不是下个星期吗？ 嘿嘿，我准备自己去。 你自己去？你要去哪个游泳馆呀？ 不是游泳馆。 那哪个游泳池？ 看地图。 地图？这 会看地图吗？ 会看地图啊。 看， 这 看 这是什么？ 有蓝色的地方就是有水的地方。 对啊，这是一个湖，这是一条河。 就是那个湖。 你要到湖里去游泳？ 对， 在郊外。 对，那人很少，甚至没有人。 唐耳朵，湖里、河里是不可以游泳的。 为什么？ 因为很危险呀！你想啊，当你去游泳馆游泳的时候， 对， 岸上有谁？ 有人？ 我是说岸上有一个总是站在那里身上还挂着个哨子、 哦、 然后来来回回到处走到处看的人。 救生员。 救生员。 嗯， 你去游泳池游的时候旁边是不是也有救生员 啊？是的。 那假如你不小心溺水了，哎哎哎，救命啊，他们就会扑通跳下来把你捞上去。 哦， 如果你到湖里去游泳，旁边 我把他叫去， 他的工作就是在游泳馆里吗？ 诶，我还想到一个好办法。 想到什么好办法？ 我在湖里游， 嗯， 你在旁边划着船。 唐耳朵，你在湖里游，我就算在旁边划船，我到时候救上你我也不会呀。 我还想到一个办法。 还想到什么办法？ 在湖边的那个大石头上绑着一根绳子，它跟我的救生圈是连在一起的。 唐耳朵，我这么告诉你吧，不管你想什么办法都不能到湖里和河里去游泳，是很危险的。 好吧， 这样吧，我现在就带你到咱们小区健身房的游泳池去游泳吧。 走吧。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一家三口住进了新房，妈妈见爸爸和呱呱不太讲卫生，就在家里边写了一条标语：讲究卫生，人人有责，以督促呱呱和爸爸一定要讲卫生。呱呱今天放学回家，看见了标语，拿出笔：有责，以督促呱呱和爸爸一定要讲卫生。呱呱今天放学回家，看见了标语，拿出笔，把标语改成了：讲究卫生，大人有责。第二天，爸爸看见了，也拿出了笔，把标语改成了：讲究卫生，太太有责。呱呱看了之后大声地笑着说： 先不论别的，看来我们家都是文化人，书香门第。 今天辅导读幼儿园的呱呱写字，他写得很认真，妈妈忍不住夸他说：哎呦，写得真好，你要好好读书，多学点知识，才能为国家做贡献，以后你长大了就能吃香的喝辣的，非常自由。他皱着眉头看着妈妈，对妈妈说： 妈妈，我光吃香的，不想喝辣的。 今天晚上吃完饭，呱呱的妈妈对爸爸说：亲爱的，你把碗洗了吧。爸爸看了看呱呱，希望他能够帮爸爸求求情，毕竟爸爸刚下班的时候给他买了一把玩具冲锋枪。可是没想到呱呱抬起手中的玩具冲锋枪，正对着爸爸，对爸爸喊着说： 快点去洗碗呀，子弹不长眼。 接呱呱幼儿园放学的时候，他突然伸出了一个手指，对爸爸说： 爸爸，对不起。 爸爸很纳闷地问他：哦，宝贝，怎么了？他又用另外一只手指指着刚才那只手上有一处擦破皮的地方，对爸爸说： 弄伤你宝宝了，对不起。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